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啊，歡迎大家咧翻到嚟啊！今個禮拜嘅浩浩汤汤，咁咧就今日咧我哋係繼續呢個宗教系列咧基督教嘅第二講嚇、啊，今日咧就請咗 Pegasus 嚟嘅。咁啊頭先我都已經講得太多啦，不如我而家咧就交翻俾 Pegasus 咧，就以你所知，即係啊呢、這個基督教特別係去到羅馬帝國啦嚇，呢、啊這個昆士坦丁啦，雖然咧都歷史學家拗緊，究竟佢係受佢阿媽呢個 Helena， 有人讀 Helena 噶嚇、啊、Helena。所以後來封咗聖人叫聖 Helena 啦，就佢嘅感染，因為係佢阿媽就信咗基督教先嘅。咁究竟佢細細個受佢阿媽影響，所以轉信啦，抑或其實唔係嘅？佢大大下嘅時期咧，佢可能十零廿歲咁，到佢自己自我發即係一個發掘嘅過程，咁然後信咧，其實而家都無從稽考啦嚇。好，咁啊交個波俾你啦， 交個波俾我咧，我睇住你個碌屎咧。 好啊， 講呢樣你副碌屎冇嘅嘢喎。 好啊好啊，係 啦， 梗係好啦。 如果你問我的話咧，即係我覺得啊，其實純粹政治原因嚟嘅啫，因為其實基督信仰唔多唔少有某部分嘅原因咧，係令到個羅馬帝國可以更加穩固，因為佢哋發覺啊，其實咧即係希臘本身或者羅馬嘅宗教啦，其實唔能夠令到個社會更加和諧嘅， 或者團結。 團結，所以反而基督信仰本身有某啲特質，佢會特別去講呢樣嘢。其實呢樣嘢亦都令到基督信仰本身有少少開始咧，唔係咁好嘅。扭曲嘅，咁係啦，因為點解唔係咁好咧？因為其實你諗下，除咗聖經之外，咁嗰陣時嘅聖經就係好多種唔同嘅版本嘅，係、 哦、 啦，好多人唔同嘅，根本係冇一個未每個地方都有可能自己嘅傳譯啦， 即係冇公認嘅， 冇公認嘅，咁所以開始咧慢慢嚟講咧，有一個好重要嘅人喺天主教或者基督信仰嚟講咧，一個重要就係一個叫做英文啦，聖奧斯廷啦。天主教就叫奧斯定啦，咁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四五世紀嘅神學家，咁佢 而家係聖人嚟嘅啦嘛， 聖人嚟嘅， 所以我哋一般就係叫做聖 奧斯定， 聖奧斯定， 咁佢就係創立咗系統神學嘅， 即係將咁多混亂嘅好多唔同版本啊， 唔係佢唔係 canon， 即係佢唔係正式將啲所有聖經 standardize， 但係話佢係將神學本身咧，即係有一個可能由每個人嘅純粹經驗變成一個學術嘅嘢，係、 哦、 啦。咁、因為佢係好講求，即係平時我哋講神學嘅話，未有佢之前，我唔可以話有神學存在。 哦、 每個人有佢嘅自己宗教體驗啦，講翻佢自己明白嘅耶穌啦，明白嘅嘢，未有唔會話有啲叫做教義啊、教理啊。而喺至於聖奧斯定出原來咧，佢就會講有啲基礎嘅信仰本身嘅、我哋要信嘅嘢啦，一啲叫教義咧，將啲嘢變成條文化。 我哋叫 creed 啦，上次講過啦嚇，三個 C 啊嘛， 同埋一個就 creed 啦，道德層面或者對社會嘅關係。 嗰、個就 code 啦 ，code 啊 code 啦。 咁你可以話，亦都係因為呢啲嘢咧，令到喺即係羅馬帝國崩潰咗之後咧，但係最後點解個教會能夠、即係翻翻嚟就話，因為在那個即野蠻人的時代、教會的人匿曬去深山裏邊啲修道院嘛。嗰陣時其實嗰啲你可以話學校嘅初型，嗰啲教啲咩啫？就係、教呢啲，因為佢已經將所有嘅嘢除咗聖經之外，仲好系統化列明曬呢啲嘢嘛。咁、呢個你可以話其中係好重要，令到基督信仰係即係繼續要保留翻一個比較原風貌，亦都係呢個天主教同基督教有少唔同咧。就話我哋除咗信即係。聖經本身之外咧，仲會信一啲叫做教父嘅著作，因為其實佢哋你可以當嗰啲其實係大學嚟噶嘛，大學就自然有人研究啦，有人研究人出 paper 啦，所以就會信埋嗰啲嘅一啲我哋叫教父嘅一部分嘅。 教父咩叫教父啊？ 教父。 教父就係一啲我哋應該話我哋會尊稱或者聖師啦，或者一啲教會裏邊一啲人嘅，即係你可以嗰啲寫 paper， 你當佢 doctor 寫啲嘢，我覺得話佢嗰啲嘢咧，我哋覺得係好可信嘅。嗰啲其實係一啲真理嘅，咁所以我哋就會喺我哋信嘅裏邊加咗呢啲咁嘅嘢。嗱，可能你哋 啊，唔一定係聖人嚟嘅。 通常係聖人， 通常係聖人， 即 係 都話 冇錯啦。 聖人有兩有幾類噶嘛？嗱，可能話係聖人嚟嘅。 聖 Francis 啊，係嘛嗰啲？ 係啦，聖 Francis 或者嗱，講翻頭先講聖奧斯定啦，佢阿媽係聖人嚟，叫聖 Monica。佢阿媽咧就係話，因為聖奧斯定本人咧就開頭就荒淫無道嘅，咁就佢信摩尼教嘅。咁十八歲嘅時候就。 即係其實是波斯教的一種， 係啊，未有老婆先立妾就生個小朋友，咁、跟住咧佢三十幾歲佢就正式去轉信基督信仰，咁係因為佢阿媽不斷祈禱希望佢信，跟住佢就發覺真係要脱離摩尼教呢樣嘢啦，跟住就 真係去信呢個信仰啦。而嗰陣時佢小友哋咧，佢升咗做主教嘅時候，佢有個仔係住喺隔離嘅咁啊。 嗯、 即係主教，哦、但係有個仔住喺隔，因為佢冇、未結婚嘛，所以但係嗰個仔係佢未結婚嘅時候喺度噶嘛，所以就有啲好有趣嘅故仔喺裏邊發生咗。咁 咁我又考下你啦，查開少少。其實呢個神職人員咧，即係天主教就神父啦，係、基督教唔係啦，基督教可以結婚噶嘛。但係其實神職人員係要獨身呢樣嘢，你知唔知幾時開始嘅咧？ 嗱，我可以話其實有。有神父，天主教神父咧係可以結婚嘅，好有趣。點解咧？因為天主教我哋會有一啲叫做 我哋一般認識嘅唔得嘅噃， 係啦，我有叫東方教會。東方教會咩叫東方教會呢？就係話有集唔係東正教嘅，又唔係天主教嘅，咁即係天主教，有人唔係東正教啦，但可能希臘啊、羅馬等地，佢哋認同教宗係教會領導，但其實一直嗰啲修教會裏邊咧嘅神父咧係傳統嚟係可以結婚嘅。 咁但係呢個都係 主教就唔可以嘅。 但係呢個都係少數啫，係嘛？ 咁如果你話教會本身，你話其實係已經變咗一個約定俗成。神父是不結婚的， 不過當然 有沒有教你寫明呢，或者突然間 Pope Francis 突然說、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給神父結婚呢， 是 OK 的、 即其實是沒有過曲的，不 是應該是說我們說 起碼聖經裡面一定沒有說啦， 是的，聖經上沒有說， 舊約新約都沒有說， 沒有說這件事，是的，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的傳統為什麼我們說沒有， 你都是的，你和尚不記得婚係嘛？即係 冇 講係啦，師姑唔記得分，其實都係 冇貼教條。 冇教條 係㗎。主要原因係我哋講咗一樣嘢，神父咧，其實我哋話我哋嘅祝聖行為係我哋係同教會結合。個神職人員同教會結合，咁、你唔係啦，你唔會同婚噶嘛 ？Communion 係即係我哋講個關係係咁樣樣。 你已經嫁咗俾或者娶咗 教會啦，所以你就唔會去結婚啦。因為我哋相信好多時候就喺你做一啲人生抉擇，你有屋企。同你教會嘅時候，咁我冇教會唔應該叫你放棄你屋企一啲好至親嘅而去教會喎。但係因為你已經叫做出家啦嘛，你可以當係脱離咗屋企，你去教會，你就唔會有呢個咁嘅思考咯。你可以話係源自一樣嘢，等於點解天主教唔可以有女嘅神職人員？我哋有修道人，即係修女修道人，但係唔係神職人員。個見機係好簡單就係，因為我哋見唔到有中途。即係十二宗徒啊，或者你有啲二宗徒啊，係女人，係啦，所以我哋就冇啦，即係冇話，因為耶穌冇收。 哦， 簡單嚟講就係因為耶穌， 所以大家就睇達文西密碼啦。 嗯， 係。 嗱，咪住門徒咧係有女子跟嘅，但係因為嗰陣宗徒 係 冇嘛。 原來佢傳落去嗰個咧，達文西阿 Dan Brown 咁講啦，係嘛？原來係女嘅，所以要俾人冚住係嘛？ 咁頭先講嗰啲聖人咧，即係點樣無端端一個人變咗聖人？ 點解會聖人啊？嗱，天主教就係個聖人就係咁嘅，就係話因為有個人可能佢嘅行為，大家覺得喂佢係好即係 德高望重， 德高望重啦，咁就唔會無啦揀嘅。有兩個情況，一你係為咗護教而死嘅。即係話我攞把斧頭劈整你，話你信唔信？你信我劈啦，話信劈，無論你做過任何嘢，基本上都喺呢啲叫做會做聖人㗎啦。即係中國有集叫咩《中華真福聖人》咧，嗰集聖人全部都因為殉教而死嘅，一定啦。第二類就係話可能係即係我因為你嘅名代禱而發生過奇蹟。因為可能我信 Jeffy， 假設我當你死咗啦，我當你係你真係上天堂啦，咁。我就會話我死啦！我生 cancer， 我希望阿 Jeffy 喺天堂上面代禱，令到呢樣嘢咁 保佑我。 唔係 Jeffy 保佑我，係 Jeffy 同天主講嘢傾偈， 係邀請佢代你 代我幫我手，即係發覺好咗喎。而嗰啲咁嘅即係你嘅邀請唔係好私密嘅，即係我自己寫咗低咗啲嘢，而係。confirm 咗真係一個奇蹟， 真係， 即係話喺醫學上面多嗰陣時嘅醫學上面係一個奇蹟嘅。咁例如有呢啲咩發生咧，咁都會叫做咩？例如可能有一個人就我想起學校，我唔夠錢，我希望揾阿 Eddie 咁樣，咁 Eddie 掛咗啦。 我喺天堂噶啦， 喺天堂 雖然唔會發生， 係啦。咁咧就 突然間有個人捐嚿錢， 唔知有筆錢喺邊度。 遠房親戚突然間 個問題就亦都冇人知我要呢筆錢嘅。冇人知道我呢筆錢嘅，而我 record 嚟嘅，咁而證實呢啲嘢，咁呢啲就有 叫 miracle 啦， 係啦，有奇蹟，有即係有一個奇蹟， 咁就要追封我啦。 兩個咧就叫真福，三個咧就聖人啦。 OK， 哦，即係要講個次數嘅。 要次數。 咁頭先講話咧， 一次唔算嘅。 嗰啲教理嗰啲就係由一啲即係多數嗰啲教父係一啲聖人嚟㗎啦。咁就係話其實佢哋誒寫嗰陣時候就唔係聖人，因為死咗先有得做聖人。 係啊，係啊。 喂，有冇人係生時已經被封做聖人啊？ 係係。 冇嘅咩？ 冇。 我全部都係死咗先至追封㗎。係 先。同埋仲要查好多樣嘢嘅，就係話就算我咁樣做啦，仲要睇下嗰個人嘅所有著作，究竟有冇寫過啲有啲唔對路嘅嘢， 或者有冇妾侍私生子啊嗰啲咁。 係啦，要查到清楚，因為其中一樣嘢，你揾得嗰陣聖人， 係 其中喂。聖人為我封嗰陣聖人，其實為信徒冇用噶嘛。 係 個原因就係嗰個人係可以俾一個信徒叫做我可以效法， 哦， 可以模仿嘅。即係耶穌離我哋有少遠啊。 係 咁淨係得聖經。咁如果有個我哋即係近代少少嘅人識嘅話，咁嚟假設誒單身修女，如果即係封到聖人，咁大家會講喂，我去學呢個人，我去揾呢個人嘅嘢，易好多嘛，近好多嘛。咁所以就話而封到聖人有個 guarantee 就話嗰一刻一定要你 confirm 喺天堂。點樣 confirm 去天堂呢？就佢同天主講嘢傾偈，喂，你同我奇蹟俾佢啦，咁真係有奇蹟發生，咁應該佢喺天堂啩？ 都有啲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你咁樣講。 咁political consideration 咧，即係佢同天主 friend 先得嘅。 唔係，即係你哋都要有啲經過啲計算嘅喎。即係啲教徒啊，又易學啲啊，佢又可能唔摸過屎啊，咁樣啊，覺得聖人啊、聖潔。 咁你好難講，佢真係有個原則咁解啫。唔係， 個聖人個原因就係為嗰個人，我封佢聖人，佢冇用嘅，佢信嗰上天堂關嗰個事咩？ 其實唔關嗰個人事。係 啊， 咁你 個原要有封聖呢個原因就係為咗個信徒，我有啲咩人可以去即係學習嘅對象。 咁講開又講啦，呢個德蘭修女被封聖人嘅機會大唔大？ 誒， 我唔係聖人嚟嘅，仲。哦， 唔係佢過身冇幾耐啫嘛，係嘛？ 未夠年期啦，未夠年期啦， 有時都要有啲。 你仲要睇著作，即係如果你問嘅話，有冇多人借佢嘅名去翻去要求呢樣嘢咯？要睇，即係你係一個人好好嘅，但係硬係唔知點解冇人去祈禱揾佢去發奇蹟嘅，你就好難噶。反而即係去世教宗啊，約望保祿二世，佢就有機會。 哦，都係因為揾佢祈禱， 多人揾佢做奇蹟，係啦。 其實想問埋落去就係話，頭先講到嗰個聖奧斯丁咧，係講緊即係佢就建立咗系統神學嘅問題。 係佢建立咗系統神學，你可以話成個基督信仰嘅神學，甚至我講天主聖三嘅， 冇錯， 係呢樣嘢都係由呢個人話天主聖三係一個奧秘，係一個神學， 係 佢講出嚟嘅。 啦， 係啦，因為佢用天主聖三，因為當時有好多就究竟耶穌係人啦定係神咧？ 嗯， 咁係佢話。佢而講咗三位一體呢樣嘢，而呢個成為一個當信道理，所以而所有基督信嘢開頭都係由佢嗰個即係教理，由佢嗰個系統去點樣出嚟。 即係三位一體係佢發明出嚟嘅， 唔係發明， 即係佢提出。 可以咁講，即係喺你教徒嘅角度唔係發明啦，喺阿 Thomas 嘅角度係發明㗎啦。 咁聖奧斯丁佢本身就唔係話直接有啲咩神譽，即係話佢係聖人啦，即係佢都係一個後人，即係耶穌之後嘅人先至去建立嗰個神學啊嘛。咁如果呢個基督信仰嚟講咧，呢個信仰其實會唔會係，譬如話之後我哋，譬如話後人可以再繼續喺嗰個系統神學裡面，即係佢呢個咁嘅基礎信仰裡面，譬如話有改動啊，或者有提出有啲唔同嘅諗法修改。 其實呢個咧就正正就係Eddie 本身嚟之前就話叫我喂，你可唔可以講某啲嘢啊咁樣。其實點解我會講系統神學咧？就係因為系統神學好好學術，真係好學術。你基於系統神學不斷發展咗好多嘅理論教理出嚟，令到咧就有班人咧就係我係對神學有研究嘅，啲神學理論開始就離地啦。即係等於你做 research， 你慢慢去研究啲嘢，越嚟越深嘅時候咧，你就開始對人本身身邊嘅關懷度啊，或者你即係你唔會明嗰樣嘢直接對人有咩關係，你要原來轉好多圈嘅。但係其實為好多大眾嚟講，我係要實踐啫，我唔需要嗰啲咁深入嘅道理而去做到。咁所以咧就有第二啲嘅主張開始出現咗啦喺教會裏邊。咁而嗰啲主張簡單嚟講就只要你符合翻福音書啦，或者聖經裏邊咧，其實教會係覺得係可以 open 嘅。 哦，係 啦，嗰啲叫做liberal theology， 即係有啲叫解放神學啦，冇錯啦。嗱，咁樣咧，我就略為講翻些少嘅歷史啦嚇，我又跟翻我個 thread 啦。雖然頭先就非常之好啊 ，Pegasus 講啊，不過唔係喎，我都仲想不如講埋啦。既然講呢個聖Augustus， 不如講埋呢一個阿圭那啦。阿圭那嘅貢獻又點樣樣咧？ 死啦！ 嚇 ，Thomas Aquinas。 我看過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神學家嚟嘅喎， 經院派 係嘛？係啊係啊係啊！ 我要轉轉台，因為我怕我看的東西是天主教的翻譯，然後我要想想是誰。 Queen 不是 AQUINAS 咯， 我看中文多。 AQ 哦，你看中文多。哦，咁我哋遲啲按後不表啊，按後啊。 多少少關於聖奧斯定嗰個 background 嘅，等大家理解少。其實點解佢會發展系統上，因為佢叻仔嚟嘅。佢十三歲就去咗學啲紅變術喺北非一帶，之後就學埋啲各種嘅辯證嘅方法啦，學羅修學啊之類嘅嘢。所以其實佢係即係本身係修哲學嘅人嚟嘅。所以佢同其實一直喺基督信仰裏邊咧。點解咁多人話聖坡咁重要啫？你諗下，聖伯多祿漁夫啊，農民 啊， 佢全部目不識丁啊嘛。 我哋叫教育水平唔高啦， 唔高噶嘛。佢行咗聖坡咩啫？碎嚟噶嘛，佢識字噶嘛。所以因為佢識字，佢識寫書信，所以點解佢將啲嘢留咗喺度咧？就係佢即係對個教影響大，因為佢本係一個知識分子，簡單嚟講。而聖奧斯丁就少有地是一個受過呢個傳統邏輯哲學訓練的啲乜新，好似新亞里士多德，我唔熟係咪啊？嘅一個學派的訓練，而先跳咗入去呢個基督信仰圈子，再寫著作，所以佢對成個嘅影響係好大嘅。 其實我對呢個亦都有少少問題喎，就係話咧，咁嗰個聖坡咧，嚴格嚟講，其實佢唔係一個真正見過耶穌的人。